今天的 Open 是来自成都的 Neo Rachel 乐队带来他们的新歌《功夫》。Neo Rachel 就是新复古的意思。乐队的风格是以黑人音乐为主，再混搭一些或时尚或复古的元素，比如这一首就是典型的 Funky Song。这种风格在欧美跟日本比较多见，华语地区相对少一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歌曲的制作人是黄韵玲，还献唱了和声部分。这么努力的提携后辈，小玲老师有心的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又是一周没见面，广播里带你听听最近的华语新歌。继续带来的是胡夏的炸弹诗，大男孩情歌。我写了诗，是温柔炸弹，被你转身一笑引燃。 爱慕丰满，追不上单恋的骨感，情歌与满腔填不满渴望，只有所思自然到了，也有所想，你是书写明天的灵感。我写了诗，是温柔炸弹，被你转身一笑引燃，喃喃作声，我的向往在你发梢闪闪发亮，千回百转别千古流转，我只长情字难舍，爱字难放，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，你的名字呀 炸弹诗，象征着热情浓烈的少年心气，好像少年气一直伴随着胡夏，这是一种天赋，同样是一种约束。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还是替他捏一把汗。这就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他，但是那个期待中的转身究竟何时出现呢？至少不是现在吧。人就是这样，有人希望冻龄，有人接受变老。接下来这位演唱者经常自嘲是个奔四的老阿姨，老阿姨已经做了妈妈。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她的女儿。有一天她陪女儿雨后散步，小家伙一边走一边讲着有趣的句子，他就在一旁悄悄地记下来，改成歌词谱上曲，于是有了这首歌。来听妍妍的新歌《雨后幻想曲》。 阴天住在云里思念着太阳，一滴一滴眼泪落成了大海，我在海里行走，对天空歌唱，叫醒你的笑容，也叫醒太阳。太阳借着大树和我做游戏，一会儿阳光耀眼，一会儿不见了，大树绿叶落满地，它很生气，大树风把它的头发吹乱了，这让我怎么开花呀，这让我如大乱我的日子呀，可是小花小草 了翅膀，以后乌龟坐在石头上睡了，做梦变成云儿被风吹上天，这让我在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个段落带你听听马帮乐队的新专辑。马帮的音乐风格不好形容，有点民族风，有点世界风。当然了，民族就是世界的嘛，所以姑且把他们算作世界音乐的范畴。上周三，马帮乐队推出了新专辑《突围》，专辑延续了马帮一贯的调调，在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之间进行融合和对话，创造出一种更具当代活力的音乐形态。因为马帮的音乐都比较长，时间关系，在这一节只能给你带来两首。第一首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突围》，马帮和突围两个颇有历史感和戏剧感的词儿碰撞出了一份好奇。在这张专辑中，乐队经历了怎样的缠斗，最终又是能否突出重围，超越上一张，这首歌应该可以给你答案。 马帮的突围既是横向突围，突破地域性和空间的限制，又是纵向突围，突破时间限制，对西南民歌进行挖掘和复活。马帮的很多作品都取材于广西地区的民歌，新专辑中同样收录了三首，分别是彩调、传歌和童谣。他们将这些地方老调带到现代音乐的范畴，目的不是博人眼球或是呼吁人们保护传统文化，而是将自己独特的民族美学传递到世界各地，参与全球多元化的交流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马帮的突围更是对所谓世界音乐概念的一次突围。来听这首《传歌》。 有了不平

马赛克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，他们来自成都，就像这座城市一样，时尚和复古是马赛克最重要的音乐标签。哎，我个人从来不反对贴标签，因为这样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一些人和事，可以鉴别出这支乐队的音乐风格。当然了，为了贴合马赛克的时尚复古气质，这张专辑的标题也是颇有时代感，叫《劲歌热舞》，像一盘老磁带的封面标题，或是迪厅门口张贴的海报，就是这么劲，就是这么热。来听这首《回到未来》。马赛克的新专辑《劲歌热舞》就像一台时光机器，按下启动键，你将随他们一同前往80年代的美国和日本，90年代的香港。可以说，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碰撞，催生出了这张《劲歌热舞》这个独特的音乐多面体。对于那个年代，这是来自未来的声音；对于当下这个时代，这是对过去的致敬。马赛克的音乐有很多情歌。都说谈恋爱不如去蹦迪，在他们看来，恋爱要谈，迪也要蹦，一边蹦迪一边恋爱，才能蹦出最浪漫的舞步。来听下一首《阳光 Disco》，阳光迪士高。

爱在心里刮起了风，风起了，心动了，乘着风去谈恋爱，清爽浪漫又随心。来自郭美美的新歌起风了。郭美美想要告诉你，无论你在期待什么，守候什么，等待什么，爱情也好，事业也好，都要做好飞翔的准备，等风起就能飞起来了。所以这不单是一首情歌小品，更是一首标准的能量音乐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最后这一节带你听听郭美美的新专辑《起风了》。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病痛和事业上的低潮，现在的郭美美已经不再是那个唱不怕不怕的小女生，而是专一、勇敢、独立、乐观、坚强的女性。这张专辑很好地反映了她的转变。假如你对她有一点点好奇，一定要听这首《难道对我就不好奇吗》。 星期五的晚上，难免会塞车，拥堵的车流中只留我的躯壳。时针转动，等你前三分钟。我该说些什么？我说的开场白不是很生动，小方向说对白会不会太盲从？无常日常忍不住分享，那那那那，表达突然变擅长。就快走到家门口，口袋里的手。